永远听不到撕心裂肺，就像是每个人心中的一片净土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歌者，他的名字叫做奶茶，他的声音就像他的名字，很温暖也很贴心。他不再是少女小鱼，声音也依旧温暖。这是奶茶刘若英带你走进的风和日丽。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，比如快乐，在80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，荡起小船儿； 在90年代，可也许是 不管天下地怎么想，路上行人怎么看我，祝我们快乐。 在新千年，可大概是 一千天，一千天。几过千年，一切放在面前，我走我想走的路线。 快乐因少而贵，用一